诗篇第十四篇，如患人心里说，没有上帝，他们都败坏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上帝的没有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作恶的都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他们在那里大大害怕，因为上帝在义人的族类中。你们叫困苦人的囚船变为羞辱，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出自锡安，当耶和华救回他被掳子民的时候，那国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